第139集，把脉。西夏皇子这一来一去，盯着他的京城府尹，当日就将这事报给了顾元白。 怎么又和和亲王有关？ 顾元白揉了揉眉心，没心思再管这些琐碎事儿。 继续盯着吧，别让他们在我大横京中放肆即可。罢了，朕还是相信他这个便宜兄长，长是长了脑子的，跟谁合作也不可能跟一个小小西夏合作。 是， 京城府尹应是，随即退了下去。有手上灵活的太监上前给顾元白揉着额角。孔义林进入殿中时正看到这一幕，他神情不由带上些许忧虑，忽而想起， 圣上，您可还记得丽珠土匪窝中的那个女子？ 顾元白躺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让神经休憩。 朕记得，那女子不易啊。 世间千千万万的男子，没有几个会觉得女子不容易。孔一林忽而生出些感叹，他瞧着圣上隐隐泛着疲惫的容颜，关切道： 圣上，朝廷里里外外千万人才，您万万不可事事躬亲。 自然，只是最近的几样事，样样都得经朕的手。罢了，此事不谈。朕记得那女子似乎是因为家中亲人被土匪杀戮一空，起了自绝之心。 是，但臣之后听孙大人所说，才知晓那女子是个医女。 嗯， 此女祖辈曾是名医后辈分支，她自小也学了些医术。监察处的孙大人曾问过她，既然略懂医术，又为何要下山寻医呢？那女子反问：我若懂了医术，这辈子哪里还有下山的机会？她本来是有自绝之心，但孙大人同她说了朝廷剿匪与反腐的计划后，她便歇了心。等利州知州落网之后，他也跟着我等来了京城。 不错。 顾元白颔首，他听到医女或是名医两个词时，未曾对这些字眼有过丝毫的反应，像是早就已经笃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夫都治不好他的病一般。孔一林不禁抬眼看了圣上一眼，圣上比起殿试那日好像愈发瘦弱了些，从衣袍当中探出的手指厚重的衣袍好像就能将其压断。孔义林不懂望闻问切之道，但他懂得一个人是否健康，这是一眼看得出来的东西。即便圣上容颜再好，也挡不住衰弱之兆。孔义林收回眼，嘴唇翕张几下，却只能干巴劝道： 圣上，若是您不嫌弃女子医术，可否让其为您诊一诊脉？ 顾元白这时才睁开眼，他的目光在孔一林身上转了一圈，又指了指角落里趴着的两匹狼，带笑说道： 那女中豪杰若是不怕这两匹狼，那就来给朕诊脉吧。 那女子当真是来了。薛远曾说过，谁若是碰顾元白一根手指一根头发丝，那两匹狼就会咬断谁的手指。不管别人信不信，反正田福生是信的，所以他每次端茶递水给圣上时，那两只狼都会伏低身子，双目虎视眈眈地盯着田福生的手。但又很是奇怪的是，每日太医院的御医给圣上把脉问诊时，那两只狼却并无攻击之兆，而这一次也是。监察处的孙山大人从利州土匪窝带回来的这个女子名为江八角，她相貌清秀，但身量高挑，难得的是眉眼之间有几分英气尚在。江女医沉稳地向圣上行了礼，展开药袋。 请圣上抬手。 顾元白抬起手，对这样的女性很是欣赏。她微微一笑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一旁缓步走过来的两匹狼。 这两只东西在这儿，你还可以平心静气吗？ 那两只狼好像听懂了顾元白的话，其中一只竟走了过来，伸出粗粝猩红的舌头舔过了顾元白伸出的手指， 年氏的口水让手指透出了一层光，顾元白很惊讶，随即无奈地看着这匹狼。江八角见到两匹狼也是一僵，但强行镇定了下来，为顾元白把起了脉。田福生想上前给圣上擦过手，可他看着狼就不敢。 怎么江姑娘上前就无事，小的上前就一直盯着小的呢？ 他身上有药味。 啊？ 轩辕可真是什么都想到了，连需要近身把脉的御医也给想到了。他说的那些谁敢碰朕就咬掉谁手指的话，难不成还是真的了？ 大人。 副将指了指薛远腰侧上竖着的水囊， 这里头装的莫非是醇酒？ 薛远身上明明有个水囊，却还拿了另外一个水囊喝水。听到副将的问话，他咧嘴一笑，忽然拍了拍腰间水囊，故意压低声音： 这是比醇酒更好的东西。 哦，那能是什么？ 汤，迷魂的汤。 大人说笑了。 薛远眉头一挑，也不反驳。他喝完了水后，大步流星走到另外一处没人的地方坐下，将腰间的迷魂汤给解了下来。经过数日的烈日暴晒，水囊里的水好像也少了一些。薛远揭开盖子，探鼻闻了闻，里头的香味丝丝缕缕钻入了他的鼻子之中。这水彻底是被药香和熏香给熏透了，即便这么久过去，还有一股子泉水味。薛远还真的挺想尝上一口的，但尝一口少一口舍不得。他现在全身都是臭味，军营里的汉子也是满身的臭味，唯一香的东西就是这水了。万一闻上一口也少一口，这怎么办？ 算算时间，万寿节也应当开始了。我已经走了十几日了，宫里的那位不知道会不会偶然之间想起。 手指摩挲着，很快歇脚的时间就结束了。薛远把水囊别回了腰间，起身： 都给老子快点儿！ 副将赶紧上前，一同往前头走去。烈风正被拴在树上埋头吃着草，见到薛远过来，抗拒地踢了踢蹄子。 这等好马果然灵性十足，知晓我们该启程了，他也不能再吃了。 但薛远却没搭他的话。副将疑惑转头，就见薛远面色严肃，他沉沉地看着树上，忽然上前一步捉住了什么东西。副将上前一看，是一只黄色的蝗虫。薛远捏死了蝗虫，在周边看了看。 看样子我们就要走到北部灾区之内，保护好粮草，准备好火把和大网，去找那些治皇的官员，让他们做足准备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